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B 场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现时香港特首李家超咧，喺宣读完佢最新嘅施政报告之后咧，咁佢而家个处境咧就好清晰啦，就面临咧系三大困境。第一就是、振兴旅游经济咧系冇力，因为咧呢个都唔关佢事嘅，因为成个中国大陆咧个小红书啊，叫乞衣自由行咧，啊同埋叫尿袋啊，吓、这个过夜嘅旅游咧，就令到香港嗰个旅游业啊，连带零售同埋饮食业咧系冇长足嘅收入，咁咧变咗你香港个旅游业咧系贫穷化，咁咧带入唔到咧个外汇。第二系咩咧？就系、是、香港啊，嗰、那个叫夜缤纷啊，加埋咧嗰个夜经济咧系冇办法挞得着火，由庙街开始，一路到熊猫经济，一路到咧系中区啊，嗰、那个填海个地带啊等等咧，大笪地又好，快餐车又好咧，系冇办法咧系振兴香港啊嗰、那个啊本土啊嗰、那个诶零售啊同埋消费啊。第三系咩咧？即係北區都會啊，由於咧啊嗰啲五大地產商咧係應啊堂堂嘅號召，就係要計掂條數，你又冇可能咧係用把槍咧係指住啊香港嘅地產商落搭咧係捧場嘅呢個北區都會。好啦，當你三大困局咧都唔知點擺脱嘅時候咧，就前無去路，就後有追兵喎。嚇，你嗰個輸入啊！嗰、那個大陸嗰個優才咧，又俾阿梁振英咧喺嗰處咧係夾擊，話咧嗰啲香港嘅輸入嚟嗰啲優才咧，即係大陸嗰啲啊，即係想咧好自私同埋好彎道超車咁樣得到香港嘅居留，然後咧就走咗去。好啦，咁你人才咧，你輸入唔到，大鑊啦！嗰、那個偉大嘅祖國咧，估唔到喺後邊係捅刀，就喺中國國慶前咧嗰幾日咧。广东省的佛山呢就是推出一个叫佛山人才港，佛山市政府呢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呢是广为介绍，就是提出个口号叫新动能、新业态、新佛山为主题，发表了叫佛商精神专题会、佛山人才工作专题片同埋2025年佛山骨干企业发展调研成果。咁佢想点呢？就是、原来喺佛山是打造一个叫创新品牌展区，在会场外面就组织一些叫机械人、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智能家居电器等一连串佛山出产的创新的产品，就展示佛山的传统产业的转型，并且佛山市政府就邀请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的周其仁的教授是来佛山主持演讲。据佛山市政府咧好骄傲咁宣布，目前咧佛山全市嘅人才啊总量咧系超过248万，领军人才超过咧500名，博士咧就系超过咧7600个，技能人才咧就149万人，系嘛？咁咧就佛山市政府咧就发表咧佛山市第一批12个佛山人才港嘅名单。跟住咧就喺12月咧，諗住舉辦第一屆佛山市人才港咧嘅創業大賽。嗱呢一棚啊大戲咧，係用呢個記者會嘅個方式咧，係放煙花嘅隆重宣佈，擺到明咧就連一個佛山都唔將香港放在眼內。除非咧你話佛山咧係呢個人才港咧係完全係咧得個吉。同埋咧講大話，否則咧我哋當啦，祖國唔會講大話噶。佛山市政府點會講大話？即句句係真。你一咁睇咧，就佛山都已經壓到啊中國香港特區咯。人哋交到數字，人哋亦都交到成績。咁你香港猛話引入優才啊？請問係優在邊一忽咧？阿鮑生， 這個就當然咧，就香港咧特區政府咧就梗係唔會承認或者接受呢個客觀嘅事實啦，因為佛山咧喺廣東嚟講咧已經係一個 即係數一數二咧個新企業發展嘅增長重要嘅城市。最近咧，其實嗰個公佈咧就個名單裏邊咧就話佛山咧而家係去到2023年咧嗰個產值排名咧就已經突破咗咧就48000億啦。咁啊穩居咧就全國第一喺深圳喺裏邊啊。咁啊僅次於嗰個蘇州工業園嘅啫。咁所以咧，其實佛山咧就喺近年來咧嗰個步伐啊，就進展得好快，一直以嚟咧一步步上升。咁亦都佢公布咗咧有好多嘅人才啦，就進入咗佛山裏邊。咁啊，如果根據翻大陸內邊嘅一啲公布咧，就話佢哋有院士啊，喺2025年啊，有院士2名啊。領軍人才37人，我唔知咩叫領軍人才啦。博士同高級職稱人員咧就超過1300人，啊落地人才團隊73個，咁呢啲全部咧都係喺中國大陸咧喺網絡上邊咧可以揾到嘅。咁所以咧，其實喺成個大灣區裏邊咧，我哋特區政府成日覺得咧就叫啲年輕人咧就翻大陸發展或者喺大灣區就業，但係咧其實佛山只是一個這樣的城市已經其實面向全國裡面的人才就將他們吸納去到佛山裡面，所以其實現在的難題就不是香港去搶大陸的人才，是調轉大灣區裡面的不同的城市都向全國去搶人才和搶資金，所以在這樣情況之下，其實錢和人才會不會流向香港呢？還是好像我們之前所說，香港只是他们的跳板，利用了香港高才通啊、优才通之后呢，其实作为一个中转站，跟着再面向其他国家，无论是新加坡啊，又或者是欧美啊，这些这样的国家。所以香港呢就其实都是做一个转口港的角色咯。就不过现在转口的呢就不是货物，就只是人。那么人究竟是不是人才呢？那这个呢就再作这个定论。但是无论如何呢，即係香港喺成個咁嘅轉口嘅經濟裏邊咧，究竟有咩着數咧？嗱，因為呢啲高才通啊、優才通冇話一定要香港買樓，亦都冇話一定要喺香港生仔，更加冇一定要係喺香港做嘢添啊！因為咧好多嘅高才通咧，佢都係可以用創業嘅方法啊，開間公司啊，又或者其實咧揾啲中介公司去即係假造一個翻工記錄啊，咁全部咧其實對於香港嘅實質經濟嚟講咧係作用不大，而最致命嘅根本好多嘅唔係居留喺香港，住翻喺深圳或者其他嘅大灣區城市，咁所以成個呢個高才通計劃咧，對於香港嚟講咧係冇咩實質嘅好處咯。 嗱，香港特區政府最戇居嘅一樣嘢咧就係咩？佢話多次咧就話透過多項政策鼓勵香港人去大灣區發展。包括提供青年就業和創業資助，推動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協調便利。你鼓勵香港人去大灣區發展，你鼓勵哪些香港人呢？譬如說香港科技大學每年畢業的那些工程、人工智能、電子這些人才，你是不是鼓勵他去大灣區呢？佛山我從來沒有聽過，就是說他鼓勵佛山本市的人是走出去佛山出走離開佛山就去廣東和其他地方發展，但他相反，他好像深圳一樣是吸收各地人才和大力是培養本地的人才。好了，那你特區政府既鼓勵香港人去大灣區發展，但又吸引呢，極力吸引呢大陸的優才來香港，那你即是算是怎樣呢？是吧，你叫香港人去大灣區發展，又叫哪些人呢？是那些淤血啊，還是精英呢？他沒有說清楚，是不是？你鼓勵香港人去大灣區發展呢，這個號召很模糊的。你是鼓勵什麼人先？是不是鼓勵香港人去大灣區揸 Uber？ 還是香港人中小企做餐飲要做到執笠呢？你鼓勵他去大陸那裡是開咖啡店和開港式茶餐廳？還是你鼓勵香港的科技人才是去這個大陸去投奔佛山呢？因為佛山那裡現在吸引人才嘛。還是鼓勵你香港以莊梅南女士為首的香港的戲劇界創作人才，香港這個地方太小了， 你不如在大湾区那里找戏剧的那个市场那个舞台。如果是这样，香港特区政府有没有协助香港的话剧界是入大湾区那里巡回是演出呢？是吧？定是你鼓励香港那个粤剧界的人士去佛山，是多多在那处跟佛山的粤剧界的精英是一起是开拓整个广东省的那个粤剧那个表演的那个市场呢？是吧？怎样叫鼓励香港人北上去创业和找工作呢？可以见多年以来这些特区政府的号召这些文件那些言辞是非常空泛的。但是你看看现在人家佛山就不是的。佛山已经建成一个叫高新区的科技产业园。在你们吹水和喷口水的时候就起了佛山市叫禅城区，占地面积就50亩。总建筑面积咧系13万平方米，即系140万英尺，系嘛？咁咧佢呢个科技园咧就以生命健康、信息科技、新能源为主题，就成为一个咧叫做华为嘅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嗱，华为咧系进驻嘅，睇住啊！仲有啊，腾讯云端数字经济产业基地。还有华润数科工业互联网总部入驻的这些高科技的企业是45间，涵盖什么呢？叫中科院希格生物、佛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广东中电健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机构。人家这些不是吹水，人家这些入了去摆档了。跟着就还有一个呢，周围是集结着一些汽车零件和新材料等产业基地，配备什么呢？是吧？叫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实现叫能源精细化管理和消防动态预警的高科技的工程。这些呢是香港特区政府我睇见这么多年那些施政报告提都没提。呢啲大陸話真係叫具體喎，同埋實在喎，係咪啊？而家呢個叫新區科技產業園咧，係已經咧係早由啊，係2012年咧係投資3亿元咧係興建，係嘛？佢嗰度到底有幾多嘅 GDP 咧，我就唔知道。係咪特區政府係咪應該你派啲嗰啲咁嘅咩咩咩創新科技局嗰啲啊，係咪應該揾個小組入去佛山睇下人哋做啲乜咧？佛山咧，系佢本来亦都有好丰厚嘅文化遗产喎。佛山系中国功夫嘅发源地啦，系嘛？佛山啊，黄飞鸿啦，系嘛？佛山赞先生与找钱华啦，佛山嘅嗰个叫咏春啊，嗰个武术啦，系嘛？佛山亦都系啊粤剧啊嘅中心啦。佛山啊有一座祖庙啦，亦都系啊喺旅游胜地咧。你呢啲咧？是叫本钱的，即是旧的那些，是一句都不提。现在人家讲的是向未来，是去创新，是吧？喂，你大镬，是吧？你怎样引入优才？请问特区政府，人家现在不是讲广州，我现在不是讲深圳，OK？ 我现在只是讲佛山，你已经大乜镬，是吧？我没讲错吧，这些东西，我有没有讲错？即如果你说我讲错，即我跟佛山呢是去唱好吹水，那你即是说佛山其实是一个鸡棚，是吧？那 prove me wrong， 即是好像Charlie Kirk 那句叫 prove me wrong， 麻烦你香港01啊文汇大公派的记者去佛山那处，原来发现原来泡沫全部是烂尾工程，这些這新兴科技园其实全部间间吉铺的写字楼是自从 COVID 之后死晒的，然后登翻出来说不用怕，佛山那些是假的，香港才是真的，就 prove me wrong 啦，是不是，鲍生？ 数字就不会讲大话的，在特区政府官方的数字呢，我只是讲高财通呢，那就说推出至今呢就有超过13000，当14000的高财通呢，就那个逗留限期就届满了，但最后呢只是接到7000多个高财通的续签申请，即是差不多一半啊。48% 的高财通的人呢就没有再留在香港了。 咁究竟点解冇续签呢？咁当局咧就冇问到实际原因，亦都冇公布到嘅。而里面续签嘅咧，曾经统计过，只有5% 嘅人咧喺香港置业。而第二轮嘅调查咧，置业率整系升到13% 嘅啫。啊，咁其他咧当然就系租住单位啦。但系出奇嘅系咧，70%嘅人咧都话佢嘅仔女咧就喺香港读书啦。咁即系话咧，其实高才通而家变成系乜嘢呢？就唔係變成即係吸納呢個專才或者係幫助香港嘅建設或者任何嘅作用，最重要係俾呢啲高才通嘅仔女咧嚟香港讀書啫。因為高才通嗰個性質已經變咗質嘅，除咗頭先我所講，部分人希望利用香港作為踏腳石或者轉口港，跟住再去其他國家之外咧，其實係想利用高才通作為佢嘅仔女可以唔使喺中國讀書嚟到香港特區讀書嘅一個途徑。因為根據呢個高才通計劃咧，那個受養人咧，即係佢老婆啊、仔女嗰啲咧，係一樣可以嚟香港，同埋啲仔女係可以喺香港升學嘅。咁呢個係最簡單，佢哋能夠咧為仔女下一代咧去謀呢個幸福嘅方法。因為大家都知道咧，中國大陸而家嗰個大學生嘅畢業啊之後失業率係好高，佢哋亦都預期到自己嘅仔女，即使喺中國大陸讀書咧，讀得幾好啊，好辛苦上埋大學，最後咧都成為韭菜，根本咧就係揾唔到工做嘅。但係反而佢哋覺得香港咧係一條生路，無論係將來再去其他國家升學嘅時候咧，喺香港作為一個跳板咧，係方便過喺中國大陸。所以其實高才通而家就變成咧仔女通，仔女通先至係呢個高才通嘅本質。所以點解譬如話咁有成一半嘅冇再續簽啦，或者係其實只不過係少部分人咧喺度置業啊？因為好明顯啊嘛，因為佢哋唔係諗住作為香港係佢哋嘅家。如果你去一個地方去所謂移民或者係定居嘅時候，喂，置業係一個好簡單、好合理嘅一個先決條件。尤其高才通嗰啲係有一啲高學歷啦，同埋佢哋有資產嘅。咁嚟到香港，佢哋都唔買樓啦。啊，咁呢個點解咧？當局有冇諗過呢個咩原因咧？甚至曾經有官員話過，數字唔重要，最緊要佢哋係留港建港。咁而家連留港建港佢哋都冇做到嘅時候，咁成個高才通計劃根本就係只不過係一個即係佢哋自己喺度幻想嘅一個成就。最後其實亦都冇 KPI 證實到呢啲高才通為香港嘅經濟同埋發展可以有咩貢獻。所以你舉翻佛山嘅例子係最好，人哋係闷声发大财，即系默默地苦干，最后建立咗佢哋嘅产业中心啊，或者佢哋所谓嘅文旅产业啊，譬如话佢好多嘅有关于功夫嘅呢啲主题公园啊，功夫嘅旅游啊，呢啲全部咧，佢都利用翻自己嘅城市嘅特色咧去做发展，冇吹嘘一啲咧，即系叫假大空嘅工程啊。所以其实面对啊，其实大湾区其他城市嘅竞争咧，香港咧渐渐会失去咧呢啲咁嘅优势咯。 已經失去咗啦，咩叫漸漸啊？你而家睇下佛山啊，喺呢個咧高科技嘅產業園啊，佢有外資啊，佢外資咧就唔係美國啊，係歐洲啊，歐洲一間奧地利啊嘅嗰個技術產業叫安德里茨啊，安德里茨咧叫 Andris， 簡稱叫 AG。安德里茨係咩公司咧？佢係成立呢1852年，總部咧係設喺奧地利。佢嘅做嘅咩咧？就係咧造紙、金屬、分液同埋燃料等等，系完全系一啲咧系实实在在嘅工业生产吓，仲有咧系做咩叫饲料、生物燃料等等咧系嘅机械，喂呢啲系非常之专门嘅吓，系奥地利啊人哋亲自咧吓呢啲自从德国工业革命以来成功嘅呢啲传统嘅企业咧系进驻，另外仲有一间系乜嘢咧系嘛，就叫希瑞干细胞。希瑞干细胞咧，隶属于一间叫希瑞生命集团啊嘅企业，系由多间咧上市公司投资。吓，佢个总部喺边度咧？就系江苏无锡市。佢咧系设有高规格、高标准嘅实验室同埋细胞库，致力于咧免疫治疗同埋干细胞治疗、再生医学等等。啊，呢个咧希瑞啊呢个集团咧喺无锡嗰度做总部，跟住咧亦都喺浙江嗰度系亦都有分公司。嗱，呢啲咧香港人听都未听过。你今晚听风云谷咧，你咁大个仔即咁大个女咧，系先至听得到，系咪？嗱，呢啲系大陆啊，而家你中意又好， 唔中意又好，系佢嗰啲咧，系呢啲系佢大陆嘅生命科技啊，嗰个研究嗰个产业嚟嘅，系嘛？佢前期嘅投资咧，只系得6亿嘅啫。嗱，点解我请问特区政府，你吸引优才，你吸引唔到呢啲人入嚟，系嘛？咁你而家特区政府，你面对系嘛？成个无锡啊、浙江啊、吓广东佛山啊，人哋咧系跑前你啊100几十丈，呢啲要生物科技有生物科技，系要有人工智能高科技又有，而且只系少少一个佛山喺呢个大湾区。请问你用乜嘢同人竞争？你而家打开道门，十一黄金周就系、是、一班小红书啊，就叫麦当劳乞衣道宿团。帶埋嗰啲尿袋咧，係落嚟啊，叉電同埋咧係插頭，然後咧就伏喺張台嗰度瞓覺。OK， 然後咧呢啲咁嘅低端人口咧，就係、是、踩爆嗰啲咁嘅珊瑚礁，走去船灣淡水湖嗰處咧嚇，例如去啊駐扎同埋露營嚇。呢、這個咧大嶼山、長沙、貝澳變咗個難民營。嗱，呢啲係咪你自己想要嘅嚇引入嘅大陸旅遊經濟？系嘛？呢个死路一条噶噃，结构性嘅喎。你融入大湾区融乜鬼啊？而家大湾区唔需要你融入喎。以佛山呢啲高科技嘅产业嚟睇，系嘛？系嘛？嗱，喂，呢啲4年咧，啊，你计埋啊，嗰个动态清零喺度瞌眼瞓，开咗个关啦，开关开咗几年，开咗差唔多2年几3年系嘛？你个经济毫无寸进啊！仲有嗰啲饮食业、零售业咧，仲衰过动态清零嗰阵时。你而家停喺树，乜都做唔到。然后你就谂紧咧，叫北区都会，但系人哋佛山呢啲地方，只系喺大湾区里面可以讲系一个二线城市，系咪？话你特区政府有冇咧代表团上去望一望？喂，而家人哋啊，就系喺十一国庆之前嗰几日啦，高调开一个咧系新闻发布会。睬你都傻，啱唔啱啊？好啦，唔止喎，啲头先讲系佛山市中心喎，周围仲有好多嘅产业基地喎，例如咧，陶瓷器嘅生产咧，因为佛山咧系出名系嗰啲咧，公仔啦，系嘛，啊陶器嘅公仔啦，另外就我针织产业啦，光电行业啦，医疗器械啦，呢全部系制造业嚟嘅，仲有个佛山新城嘅一个片区啊。就有咧，阿里巴巴、飛利浦、西門子，嚇頭先講嘅安德里茨、富士康，嚇等等咧，就已經一大批國內外嘅知名企業咧，全部喺度聚集啦，係喂，呢啲點同人鬥啊？嚇，仲有咧，佛山咧係有一間咧國際學校，佛山外國語言學校、國際幼稚園嚇，離呢個咧高科技嘅生產園咧，只係得10分鐘路程。点解？因为呢度吸引一啲咧，受过教育嘅，高端嘅知识分子，呢啲科技嘅人才嚟，佢哋带埋老婆仔女嚟咧，自然要谂住俾细路仔接受英语嘅高等教育，所以跟住啊，嗰个科技生产园附近咪有国际幼儿园咯，系嘛？有呢个咧第一间嘅国际学校咯，系嘛？呢啲咧附带嘅产业就跟住咧系会滋生噶啦，系嘛？另外仲有相信仲有商场啦，系嘛？如果唔系而家打击嗰个地产啊，分分钟嗰树就周围亦都有啲豪宅咧，系嗰啲建成啦。嗱呢啲咧系就叫做面向未来啦。咁而家特区政府凭啲乜嘢嘢政绩又喺度吹咧，系嘛？吹啲乜咧？即系我唔系好明啊，我睇唔到噶啦。就系风云不出门咧，就能知天下事。我唔需要去到佛山咧。我都要话俾你听，而家佛山跑前你咧系一条街，除非你 prove me wrong， 请你香港另一大公民会出上去咧，系实地采访，话呢啲全部系吹水嘅。其实咧嗰、那个咩科技园系一个雄安区，嗱我唔知啊。直到咧系你系做到呢啲嘢翻嚟，系证明到咧佛山呢个咧系一个废墟之前咧，我认为你嘅香港特区咧呢几年嘅施政。是四个字，是完全失败，是不是鲍生？ 嗱，咁又咁讲吓，即系又唔怪得啦，李家超同埋佢嘅下边嘅即系特区嘅官员嘅，因为香港咧真系几十年来咧都系靠咩咧？即系靠炒卖或者叫做咧就得把口咁样咧就可以咧发达啊。譬如话以往就卖地，政府卖地咧都可以有几万亿嘅收入。 可以令到咧財政咧就唔會出現赤字啦，跟住咧仲可以推行咧一個真係好多人受惠嘅公共醫療啦。咁呢啲其實過往咧大家都知道嘅啊，大家亦都咧即係你可以話係共業啊，所有香港人咧都曾經享受過啊呢個地產發展嘅紅利。坦白講，邊有人做實業啊？講句老實說話，喺呢幾十年來，其實所有香港嘅實業啊，都漸漸咧北移啦，或者係誒離開咗香港，甚至結束噶啦。嗱，咩叫實業咧？實業唔係一定要做廠嘅，唔係話一定咧要我哋叫揼石仔啊，跟住咧要車衫啊，做公仔啊嗰啲叫實業，嗰啲多固然係實業。另外一種實業咧，就真係結結實實咧，係開鋪頭啊，做生意啊，唔係淨係咧攞個概念，跟住咧。就上市，跟住咧就炒幾手之後咧就發達，或者叫做所謂嘅鋪王，跟住咧揾銀行借錢做槓桿啊，越做越大，跟住成為咧呢個百億嘅身家。嗱呢啲咧就係即係以往香港成功嘅路徑。但係譬如話，其實喺我離開香港之前啊，喺我住嘅地方啊都好多嘅地鋪咧，原先係做譬如做咩咧，做茶餐廳亦有。做文具店亦有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小生意亦有，佢哋咧都系突然间咧就唔做啦，跟住退休。咁点解咧？系因为间铺咧喺2019年之前咧，其实嗰个铺嘅价值咧系炒卖得好高嘅，闲闲地一间地铺咧系几千万可以炒到。咁当时咧，其实你卖菠萝包又好，你卖冻奶茶又好，你卖呢个日用品又好。你點都唔會咧揾到依筆錢啊！咁嗰啲老闆見年紀又大啦，跟住咧又有人咧真係真金白銀出幾千萬買佢嘅地鋪，於是咪賣曬啲地鋪咯，即係所有嘅實業都冇曬嘅。即係嗰啲我哋由細到大喺個社區裏邊見到嘅麵包鋪啊、茶餐廳啊，全部差唔多喺幾年間咧就已經結業嘅結業，消失嘅消失。咁啊好啦，炒完嗰啲鋪裏邊，跟住下一手接嘅，咁佢你估佢真係攞嚟經營實業咩？唔係。小部分可能收租，大部分希望是再下一手有一个更加高的收购价，跟住希望亦都是捞一笔。所有人在香港里面根本就是过住啲咁嘅日子啊！依个系商铺啊，其实楼亦都一模一样，个个都曾经享受过高楼价之后啊佢嘅红利啦。咁所以而家香港其实你而家转型喎，李家超话转型做咩咧？做高科技，做高科技我唔理佢高定低，依啲叫实业。实业不是香港人做的事，香港人根本就不懂做实业，所有实业其实他们都只不过是拿来呢做这个棚，这个棚最后呢都是希望通过炒卖，希望呢通过不劳而获去得到利益。所以其实归根究底，为什么佛山或者其他的城市他们现在渐渐即那个发展会追过香港呢？是因为人哋你唔好理佢喺共產黨統治之下點都好，佢哋都係靠實業去做，無論係夜總會，無論係你講到嘅廠大小工廠，無論係嗰啲叫做旅遊嘅產業，依啲全部都係實業啊！你唔好理佢一蚊一蚊人民幣賺翻嚟，咁最後啊，佢都係咧結結實實咁樣做生意。但係香港唔係，香港冇依啲咁嘅，連夜總會都生存唔到，連夜總會嘅實業啊！都会消失，这个就是香港的悲剧了。 中东王子家族基金又是笑话，大富豪服业又是笑话，是不是？热气球又是笑话， 全部都是鸡棚来的嘛。 哇，那些鸡棚一大大小小是层出不穷。现在人家佛山市政府说肯交条数出来，说什么？喂，人家佛山啊，全市的人才啊，不是人口啊。全市人才总超过咧系248万，吓死你啊！248万人才、哦，喂，纽约都冇咁多啊！我谂系咪啊？嗱，当然你话啊，点样 define 人才咧？咁由佢哋自己去有一个定义嘅标准啦，系嘛？各类领军人才咧就超过500名，人才之中仲要领军嘅话，500个咧叫领军人才，我当你每个哇。即係總數量咧，248萬裏邊啊，個人才裏邊領軍嘅咧係超過500個，嚇，即係話一個咧係領軍幾多？唉，我都計唔掂啊！一個咧係領軍成2000幾人喎，你知唔知啊？仲有博士啊，就超過7600個技能人才咧，